宋王御驾亲征，鲁体挂帅，闻听老娘驾压粮草来塞城雁门关口，我有意回宋营见母一面，怎奈关禁阻隔，查迟难以飞过，思想起来好不伤感。 杨家将东儿靠金山，今儿打得众儿郎滚下茫然，我背起带领起放了驼此难，将养儿子可母以匹配两元，小天作在天门两下里追赶，我的娘家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我一起看了母一年，身在母身在翻转的天天，死到母死的门把战了场同断，想老娘想得儿泪洒在胸前，眼睁睁高堂母啊，难得 着。 哦，公子来了，请坐。 坐着。 吏部马爷，请按。 罢了。要多疑 哟！你说你没有心事，你瞧你的眼泪呀，还没擦干呢。 四姑， 现擦也来不及了。 本宫心事倒有，满是是公知，就是待罗神仙也难以猜破。 慢说是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事，咱家不猜便罢。 若猜你， 猜他个八九。 哦，金陵闲暇，就请公知猜上一猜。 好，那么我就猜猜。丫头，大坐相亲。 Thank you.

公乃北秦之人，多蒙太后普占，反相公之匹配，况且又生下了小阿哥，你将什么宝匹把蔺相别谈？你持此言，岂不欺杀、哎、本宫？ 哎呦，瞧啊！我们这儿刚说了一句不要紧的话，你就哭了，猜错了，我再另猜呀。 猜不出就不用猜了。 哎，这倒难猜了。太婆不能与本宫所知，也是枉然。 你说出来大小，也能替你拿个主意。 公知啊，我才难，你才翻千里远一点天，公子对千里之远，本宫方肯出真了一言。本是， 这倒巧了，番邦的女子就是不会明事 啊。番邦的女子连诗都不会明， 可不是吗？ 好，待本宫教导于你呀。 这倒得学学。

天门两个交干，我的娘 家粮草来的可饭我有心，会从云谈门本来我生财饭不能过关。 去哪里修哪要去哪里要先高通不难， 虽然公子不苏安我有临见本过关， 有心咱的心去心怕第一句都不会喊， 公子是我的心去见无不天命的可化 终于 公子只端房打了蛋，快马加鞭你也还， 这块小房你只愿你也不爱听，留了几番 哦。见公子将我明示愿，去去跪在地平川我如探我

有情的殿坐下大方，杯中 冤在何？ 儿是好汉， 是好汉。 是好汉，非为父。 府门前私设三尺禁地，文官下轿，武将临案，万岁可曾降旨？ 寡人未曾降旨。 万岁既未降旨，似这等臣子，斩者无愧。 好可斩者无愧， 唐坏了。 姚皇兄，殿却帮的何人？ 你此姚刚。 哦呀，不要帮坏姑的小孩亲内事，快快松绑。 谢万岁不斩之恩， 虽是孤王不斩于你，向你发配湖北万斯城，福报殿下刘庄，父子无门离别，下殿去吧。啊， 谢万岁。 岁是六幺八零，秋发配起成军，手拉九儿下龙庭。

后朝夕听分离，小爱卿与太师接上仇恨，不该把太师爷奸听负恩，因那刺上发虎不列他亲戚，后娘娘七品十舍他回家金大哭登基，也曾把连死太岁要不翻寒，寒不斩要带领国标你，不念了你老伯母善良自己，不念了你小三月该三月，小三月该三月，小三月该三十，小三十该三颗，小三颗该有三分，三年三月三日三十，三颗三分永不再小宝地乾坤啊，不念了你三颗四八二四三一，不念了你失落的一四八里，不念了你有年间东挡西吃南征北战，昼夜沙寒马不停的蹄，到日今那耳目昏花亮鬓苍苍，清欢时中啊心更恨，不念了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此一番进宫去定睛陪罪，你把那好言奉敬，我娘娘降下罪有过半臣，是才而见亲戚本寡人，一那顿寡人家爱丢，我不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那故事有道的民的君，君臣们好一笔那不温柔的情分，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犯下亡母的爱情你哪里想